四，生词，运动，爬，山，游泳，游，比赛，对，毛笔，练，篮球，排球，教，散步，跑步，网球，回答，画，躺，放假，旅行，太极拳，钥匙，丢，专名，广东。